我要大家都明白，吴大哥作为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第一任的执事，他为我们立下极佳美的典范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效法，尤其是我们的弟兄效法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公开的，今天有一个机会表达对他的谢意。那我想请吴大哥上来说几句话。我知道他是很不愿意，可是我还是请他上来说几句话。 其实对新竹我是充满了感恩，因为一路上陪着新竹的创意一走来，一路上看到他的成长，还有他的成熟，我充满了感恩。对，那就是因为我也对自己两年的执事的任期，我也充满了愧疚，因为我觉得我在上帝的面前做得不够，我的服事没有以我的职分相称，所以但是我感谢弟兄姐妹，对我这两年来的包容跟爱护，那我也期待也担任说我们新的政协主事，那未来的就任，或者是以后弟兄姐妹年轻人再起来担任这个职分的时候，能够跟牧者还有跟我们的长老有一个密切的配搭，让这个教会继续的成长，继续的成熟下去。我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 吴大哥说他觉得他做不够，我觉得我们反倒是看得不够他做的事情，就是这个教会很多，你看这样子运作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吴大哥和秀燕姐在背后付出的辛劳，往往是我们忽略也没有看到。